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条约法规局长揭露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非法性的谈话，1月9号被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S2016-1097 号予以分发。